了太多爱情的割破浆，在心绪纷纷和苦的感情，不早就已经麻木，没有人会一直陪着你做作业的啰嗦，你必须自强，怕干你累的能哭，就算有多少的委屈都藏在了心底，给你们的是暖流有余的压抑，我还是可等多人都变得不认识当初的初衷，还有多少人陪着我分进去，于是后为了一首歌忘了一分餐，无奈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被音符交换，每当期盼燃起要化进沉睡的血，还记得当初说过不能被现实打败，压过多少回忆才能酝酿出今天，辛苦的成果自尊还是被别人批判，多少人被迫输落已经坚持到今天，没人能体会被否定后一人的心酸，从一个没任何基础的小白垃圾走到如今有了越来越好的成绩，他们都不懂这成果后付出的努力，就算被说得多么失败没想过也放弃，很多次给未来设定了望着的对话，像蜗牛一样背着重重的壳向前爬，一路再多的坎坷都不会感觉害怕，只有坚持的心梦想一定就会开花，我说命运是我梦想朝着成功方向，不管艰难和阻挡也要放声的歌唱啊，你说命运是我梦想坚持才能飞翔，不管再大放声的歌唱啊，你说音乐是我梦想坚持才能飞翔，不管再大的风浪坚持才会有力量啊，我烈焰飞成了前进的动力，积攒着的物质不会成为我的阻力，把自己关在房间独自一人在夜里，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，所有人都在努力没理由停步，拿起笔写下此时此刻的感受，字里行间透露的勇气看得很清楚，大胆的心勇敢的尝试也有时度，或许现在说的话会略带一些浮夸，相信自己能力，青春就是你的筹码，不要孤独跟风，快乐变成心底之味，赶紧爬出今后看看现在需要多大，至少在这一刻我知道该何去何从，哪怕没人能听懂自己也能被感动，用几十几个万就这样静静的诉说，寂静一空下只剩下窗台灯光在闪烁， 命运是我梦想朝着成功方向，不管艰难和阻挡也要放声的歌唱啊，你说音乐是我梦想坚持才能飞翔，不管再大的风浪坚持才会有力量啊，我说音乐是我梦想朝着成功方向，不管艰难和阻挡也要放声的歌唱啊，你说音乐是我梦想坚持才能飞翔，不管再大的风浪坚持才会有力量啊，我说音乐是我梦想朝着成功方向，不管艰难和阻挡也要放声的歌唱啊，你说音乐